曹操见状懊丧不已，只得请求关羽放他一条生路。关羽呢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想到当年自己过关斩将，倘没有曹操关照也是性命难保，于是又放了曹操。下面就让我们接着将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捉放曹听完。 哎，小罗上。 行嘞。 哦，那 小罗。 哎，什么小罗啊，还老罗呢。 哎，老罗。 什么老罗呀， 打醒了呆呆。 行嘞。 哦，那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呆你单台了等我， 我哪儿等着你啊？ 呆呆， 还呆呆呢你？ 到台口这么来就别打了。您这干嘛呢？ 哎，透秀。 哦，这么来就别打了。 您可瞧着啊。 行了。呆呆， 别忙了你。 放我帽 子。哦 no。 呆呆，呆呆，甭打了吧。 哎，别问了。 问什么呀？我看您这下呢。 官居县南林，于黎民判断冤的情。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你怎么打大锣呀你？没大锣吗？ 没有啊。 咱们唱什么戏啊？ 哎，捉放曹啊！ 嗨，我当法门寺， 你这不起哄吗？ 哦，这点没大锣， 还是小锣。 得呆， 什么玩意儿这是？ 得呆，得呆， 头戴乌纱凤孝仙， 就这脑袋。 哎，你就甭管了， 真惨。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宴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了地天。 得呆。 下官 的呆， 姓陈 的呆， 名公 的呆， 老呆呆呀你！ 怎么了？ 打两下就得了， 这还受限呢。 自公台，官去中茂县镇堂之职，叫董老太师有书文前来。命各府州县捉拿此阔草，我也曾命王生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人回报退休。 没带跟班的这个， 你倒给搭架子呀？ 搭架子 啊？ 先糊哪儿？ 糊棚啊？ 搭架子吗？ 说句有， 管不着。 什么叫管不着啊？ 拿我当奴才了。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啊、哎，好了。 左右 有 伺候了 的呆， 左右 哼臭架子有 伺候了 的呆， 左右 有 伺候了 的呆，还老呆呆你怎么了？ 该你出场了， 你说话呀。 左右伺候了， 嗯， 哎，回去。 那你让我出去。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哦，对对对， 左右伺候了， 哎。 抬抬铃铃抬， 啊嗨， 抬抬铃铃抬， 啊嗨， 你老阿海呀你，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你拿我当猫 了？出了阿海就阿海呀、啊，一出这还两句词儿呢。 哦，这王生还有两句词儿 啊？ 什么词儿？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对，您再叫。 所以 哟，此后了 阿海， 抬抬铃铃抬，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饼子呀，还窝头呢？ 窝头太爷吃？ 什么窝头啊？ 你吃什么？你想好了？ 哎，我刚吃饱。 就你这饭就难伺候。 禀报。 禀报太爷制， 抬抬铃铃抬， 还俩兔爷啊！

我可不是曹操吗？对，我上李伯奢， 那没到呢， 还是呢？啊，咱俩换过来吧。 怎么换呢？ 我来陈宫，你来曹操。 哎，不，你听我，咱也不能在这儿换，对不对？ 哪换呢？ 咱们在行路那儿来换呢。 你不是说不按号上吗？哎，咱们就这儿换了。 哎，你听我跟你说， 你甭说了。 不，你听我跟你说， 你是被告， 我这打官司呢，是怎么着？ 翻个。 哎，你听我 来。 哎，不，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你听我跟你说， 你出去不出去？ 不，你听我， 我给你打架。 不，你 扛死来死，扛死来死， 别忙了，我还没叫完呢。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好，有一 打，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 没瞧见、啊、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龙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我来了 啊， 我来了。 你来了？ 对了， 那边签到去、 啊、签那干嘛呀？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啊。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曹， 这是我的。 哎， 您再缝一句，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既知我名，何必过问？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你搁那哪不成？既知我名，何必过问？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哎，是我， 是你就是你吧？我们不是也没说别的吗？您听不哪句话不像话了？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你这人错而不暇的， 不是吗？ 见了本县为何不跪？ 呀呸！ 呸！ 碎嘴子！ 你呸我一口，我呸你三口，赚你两口， 这还得赚的呢。 嘿嘿， 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县的令？ 哈哈，二代怎讲？ 什么玩意儿啊！我是不跪呀！ 罢了。 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罗荣寿、李桂山版本的传统相声《捉放曹》，这段相声还有侯宝林、郭全宝以及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其他两个版本。三个版本的《捉放曹》都是很精彩的作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大家送上传统相声《捉放曹》的其他两个版本。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长坂坡，月光太温柔，嘈杂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度淡漠，东河磨练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悲观是错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善